信。 花也断了我们生活的路，我若要拆它对着敲，这就叫一报还一报，看看谁的道法高，看看谁的道法高，看看谁。 去找裴奇， 山起酸风， 脚起醋辣， 山起酸风， 脚起醋辣， 山起酸风， 脚起醋辣。 好， 就这么办。

没有想过。 不行。 你是 哟，花爷，您不认识我了？ 哦，你就是前街的那个桂嫂吧？ 哟，花爷真是、哎、好记性啊！久仰花爷啊，如来佩服 学问， 那个女人精呀，不懂心，真讨厌。哎，花爷，听说您给一位美人写了一封信， 你是？ 我就是一位美人，牵线儿的。 牵线？牵什么线？牵什么线？ 我说花爷，您是真不知道啊，还是跟我卖关子？那好，那我走了啊！ 别！好姑娘。 谁是姑娘？我是媳妇儿。 啊，我的好媳妇儿。 谁是你的媳妇儿？我是桂嫂。 桂嫂，大驾光临，真是荣幸之至，荣幸之至，荣幸之。 干啥呀？ 这娘们 真他妈厉害！花爷，啊， 桂嫂，请坐。 那我就不客气了。 哎呀，早知桂嫂这么漂亮，我。 你少打老娘的歪主意，小心我摘了你的牙。 不敢不敢。哎，桂嫂，我那信儿。 花爷，我可不是那义务联络员呐。 哦，钱呐，钱咱有的是。桂嫂。 花爷，您真是打发要饭的呢，花小钱儿可干不成大事。 嘿嘿，我不是没逃完了吗？没逃完呢、啊、这样。嘿嘿，桂嫂， 花爷，这点钱儿光跑腿还差不多，不过干这事跟贩卖人口差不多，那我得担多大风险呐。 我这两天手头不是有点紧吗？ 您手紧呐、啊？那您就把钱。 我再掏掏。 这 娘们真他妈黑。不成敬意，请桂嫂笑纳。桂嫂，我那信 儿。花爷真是好眼神，一眼老中了大白人。穆太太她不光是个桃花美，性情鲜润。 简短截说奔主题儿，奔主题儿。

喊出口。哦哦， 是啥？ 是啥？失望吧！啊啊啊啊啊！ 哈哈哈哈！父子，你这是巴里尔照镜子，自找难看。 你这是武大郎捉奸，自作自受。 我父子是杀猪的砍刀，我从不吃素。我要抓奸，我要打碎花爷的天灵盖，我扒他的皮，我偷他的筋，我要。 起来呀，摇起来呀，摆起来。

多人。 怕人了？老少爷们，今天我也不怕家丑外扬了，回头我再找你算账，跟我上楼。 上楼。 犀鸟进宅， 这还差不离儿。花爷，是傅太太让我来看你的。 哎呀，你别提他了，他拿我当猴耍了。 哟，花爷，这您可太冤枉傅太太了。不信您看，这是傅太太让我给你买的一只玫瑰花。